毫无守则，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16章，嚟到呢个地方，大家都唔敢分散行动，于是就只能够一步步咁搜索啦。先揀左边行过去，呢度简洁而空荡嘅墓室几乎就冇留下啲咩线索。我见到依里边嘅情景，心里边嘅疑惑就不由得越嚟越重啦。按照爷爷嘅记忆，一共系有八个人嚟到呢度，呢八个人里边就肯定佢冇计埋自己嘅。跟住呢八个人里边就逃走咗两个，咁剩低有六个。阿爷佢自己讲，嗰六个人都系俾佢杀死嘅，咁梗系咧呢个所谓嘅守墓者杀人嘅记忆系好可能就好似阿爷嘅守墓人嘅身份一样，系喺某种嘅力量下产生嘅虚假记忆都未定。不过即使如此，呢个地方肯定系应该有尸体嘅，因为之前喺外边嘅嗰个尸堆点样都唔似系六个人嘅尸堆嚟嘅。好快我哋就行到底啦。墓室嘅结构系对称嘅，我计咗一计，左边所行嘅距离呢就约莫20米，咁所以呢一间墓室整体嘅空间应该都唔算话太大，长嘅大概40米左紧啦，咁阔可能系30米。就喺呢个左边行到笃嘅地方，我哋就发现咗一串刻咗喺墙上边嘅古怪符号。确切嚟讲，我觉得佢就更加似系某一种嘅文字。佢呢个字形呢，就等我諗起咗藏文，睇起上嚟又好复杂，冇乜嘢记忆嘅規律。但係跟住喺个墓壁上边，我就发现咗一段嘅翻译喎。呢一段嘅翻译明显系后嚟啲人用铅笔写上去嘅，可能就系当初爷爷佢哋嗰班人写上去噶啦。我哋几个就不由得凑上去，慢慢咁睇下里边写嘅翻译。顾美女嗰把声音就清亮而且柔和，喺呢个幽深嘅寂静墓室里边，慢慢咁读出咗上边嘅句子：嚟自于地底，回归于地下。我有七眼地獄之灯，带嚟无尽的灾祸。看见这段文字的人，恶鬼就在你们中间。豆腐讲：哇，不是七眼神灯咩？点解变成咗地獄之灯嘅？佢仲会带嚟灾祸？呢、这个咁嘅地鬼王，可能真系惊人哋攞咗佢嘅宝贝，用呢啲咁嘅嘢嚟喺度整蛊人啫啩？顾文问佢嘅面就露出咗疑惑，佢又讲：哎呀，唔单止系呢一句啦，仲有最后嗰一句啊，恶鬼就在你们中间。大家就面面相觑，最后顾文问同埋豆腐嘅目光都若有若无咁啊睇住阿爷爷。我能够明白佢哋嘅谂法嘅，事实从呢个现在嘅角度嚟讲，我自己都觉得阿爷而家仲在生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之古怪嘅事情。不过阿爷会系嗰只恶鬼咩？我心里边啊猛咁谂起咗茶道人所讲嘅卜辞，嗰、那个卜辞里边似乎亦都讲过喺呢个墓道当中，只有一只盯住所有人动向嘅恶鬼。跟住我谂起咗萧静当时佢惧怕嗰个神情，心里边就并蹦咗一下。能够等到萧静都惧怕嘅，可能就只有比佢更加恶嘅鬼啦。阿爷显然就从豆腐佢哋两个人嘅目光里边啊睇出咗啲乜嘢。佢皮包骨嗰块面呢，就好难咁睇出过多嘅表情嘅。人类嘅表情呢，系通过肌肉嘅牵动而产生噶嘛。而佢而家面上呢几乎都冇晒肌肉嘅存在，阿爷佢就喺度咁沉默住。过咗阵间，豆腐就揣测咗一下，旁敲侧击咁用呢个比较小心同埋试探嘅口吻啊讲：阿陈老爷子，你喺呢度 住咗咁耐啊，你知道呢个地方，呢个地方有咩恶鬼啊？吓，我就冇对豆腐嘅行为啊进行制止啊。呢阵时内心都比较纠结嘅，私心上边对于两个人怀疑嘅睇法，自然呢就觉得系好嬲嘅咧。但系理智话俾我听，眼前嘅爷爷嫌疑系好大，出乎意料。豆腐嘅话就冇引起阿爷嘅反感，爷爷反而肯定咁岌咗下头，苍老嘶哑嘅声音带住紧张咁讲：我肯定呢度有，一直以嚟就系佢等我唔敢靠近呢一个地方。唔好讲啊，豆腐同埋顾文文啦，连我都震惊啊！我忍唔住啊，倒抽一口凉气。顾文文啊，啊一声咁讲：啊，咁讲，你见过嗰个鬼？阿爷，佢沉默咗一阵，最后佢零零嘅口讲：我唔确定佢系乜嘢，不过我觉得佢好恐怖，佢就喺呢个地方，这个就系我一直以嚟嘅感觉。呢一个系一个好玄妙嘅词，可以解释为人嘅潜意识，亦都可以解释为第六感。从表面嘅第一次交流，阿爷就话过俾我听，呢个地方有佢所惧怕嘅嘢，系一个唔知名嘅恐惧。当时我冇办法明白点解有啲人无端端会产生恐惧感，但系而家我一谂，猛然之间我醒悟过嚟啦，或者。呢啲就系阿爷佢残存咗嘅潜意识喺度提醒佢。首先，阿爷爷佢冇变成而家呢个样之前，佢肯定系嚟过呢度嘅，而且呢度一定发生过咩事，等佢留低咗非常深刻嘅印象。呢一个印象到而家都冇消除，咁样等阿爷变成而家咁嘅样嘅，唔通就系嗰一只恶鬼？我就睇住墙上边翻译出嚟嘅嘢，心里边就沉甸甸咁。如果嗰一个恶鬼真系存在嘅话，咁我哋嘅胜算究竟有几多啊？已知嘅人当中，爷爷、吕叔、专东来、白爷，如果佢哋都冇抵抗到呢一只咁嘅恶鬼，咁我哋嘅希望咪更加之渺茫。这个是一件危险的事，不过没打算放弃。我这个人做事呢，认定了目标是几乎很难改变的。不要说我是固执，我是有面对困难的勇气。这个不是我自己赞自己，我就是一个从底层混出来的人，那个比例最大的那一类人。在这个奋斗的过程里面，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有同我一起创业嘅，亦都有激情勃勃嘅，发誓要战胜一切困难出人头地嘅。但系后嚟其中好大部分嘅人，佢哋系可以战胜一个两个困难，或者系大或者系细。但系如果再面临更加大嘅困难，佢哋即刻就会醒悟，搞唔掂呢件事唔系我嘅能力所达到嘅，我仲系老老实实咁做翻自己嘅事算啦。在睇睇个电视里面，睇睇周围有好多嘅人因为失败而毁咗人生，我仲系揸紧而家现有嘅好好过日子啦。喺面对困难嘅时候，有好多朋友啊劝我放弃，不过喺我骨子里面系有一种唔认输嘅力量。我认为对嘅事情，我就一定会埋头做。到最后放弃嗰啲人成为咗我生命当中嘅过客。咁当然呢，喺呢啲事情上边话唔埋边个系啱边个系错嘅。奋斗系有风险，我只不过系嗰啲愿意承担风险嘅人。呢一阵亦都一样，我明知道摆喺我眼前嘅系一个连阿爷佢哋嗰一班人都冇办法战胜到嘅巨大力量。而我唔可能放弃阿爷嘅，所以注定要继续走落去。不过喺我心里边就有一个结，能够搞得掂嘅希望就好渺茫。我系可以承担风险嘅，不过豆腐同顾文文系唔系亦都应该嚟承担呢一个风险呢？ 如果讲阿爷认证咗嗰句话，成为咗地鬼王嘅仆从，成为咗呢度嘅守墓人，咁如果一旦失败，豆腐同埋顾文文仲会似阿吕叔咁好运咩？我自己就唔系一个怕死嘅拼命三郎嚟嘅，但系我唔能够连累周围嘅人噶喎。呢阵时我心里边就犹豫啦，但系呢个犹豫咧就冇开展得好耐，俾阿豆腐一句话就打断咗。佢根本上咧就冇谂到呢一个层面，只系啊揈咗揈头讲：佢老尾只恶鬼啊！你爷爷我啊，见过啲粽子可以排成一个年啊，而家仲搵呢啲嘢咁嚟吓窒我。我讲老陈啊，你睇下你一副咁耷低个头，好似送葬咁嘅谂样，就谂乜嘢啫？你睇下你阿陈老爷子而家咪咪生勾勾好地地咁身壮日健，你应该高兴先系噶嘛？哎呀，要我话咧就唔好谂咁多啦。我哋三个出生入死嚟到呢度啊，唔系为咗救陈老爷子咩？点可以俾一句话咁啊吓窒咗噶？哎，照我讲咧，我哋仲系先照一照啊，睇下嗰只恶鬼喺边度，亦都好对付。哎，大不了咪一死，兄弟我陪你啊。顾文文就冇豆腐咁直接啦，佢又讲：嘿，事情就冇咁弊嘅，我相信只要我哋团结埋一齐，一切都会好噶。我心里边就非常之感动，甚至到呢两个人待我就真系情深意重。要佢哋依家离开亦都系唔可能嘅，於是就冇再多讲啦。决定就按照头先豆腐讲嘅，用嗰个最原始嘅方法嚟搞，唔系话有恶鬼咩？咁就先请香睇睇嗰只恶鬼究竟系啲乜嘢嘅原型。点灯请香呢一套呢，我哋都好熟㗎啦，过程就唔再多讲。冇几耐见到啲火苗跳动，但系冇变色喎，跟住青烟悠悠咁移上，唔知道系唔系我嘅错觉，我啊觉得周围啲温度突然之间就降低咗，就系喺一点香嗰一刹那，三个人头顶嘅头灯竟然齐齐齐咁闪起上嚟，忽明忽暗咁，好似下一秒钟就要熄咁样。呢一个咁诡异嘅情形啊，真系吓到阿豆腐喺度惊叫。好显然啊，三个人嘅头灯同时出现问题，呢个绝对唔系故障，只能够讲肯定有嘢喺度搞鬼。跟住我哋未嚟得切反应嘅时候，三个人嘅头灯一下子啪咁样，全部都熄晒。我心谂弊啦，我即刻喺黑暗里边就大叫：唔好留喺原地啊！呢个系最基本嘅常识，呢一种嘅情况留喺原地唔喐咧，唔系一个明智嘅决定。如果有啲乜嘢嘢嚟袭击我哋嘅话，咁啊真系太容易啦！一路讲，我一路将自己身边嗰个人啊拱咗一下，两个人就碌咗喺地上。我啊记得我右手边企嘅系顾文文，喺呢个咁啊危急关头，冇话先救边个后救边个噶啦，边个离我近就帮边个。呢一个咧就好似嗰一个话阿妈同埋阿老婆同时跌咗落水嘅问题啊，差唔多。其实搭边个都系错嘅，因为两个都系女人，对于男人嚟讲，两个都系最重要嘅。咁真系如果到咗嗰个地步嘅话，正常人嘅反应就真系边个离自己近就救边个啦。我将顾文文拱低咗之后，耳里边即刻就听到咗一阵嘅食熟嘅声音，可能系阿爷同阿豆腐转移位置嘅声音啦。呢一下倒地嘅一瞬之间，我啊快速咁点咗个打火机。打火机可视嘅范围就唔系好大，甚至我都睇唔清楚豆腐同埋爷爷究竟系匿咗去边，近距离只能够睇到顾文文块面。不过我就咁一睇，我即刻成个窒住咗，喺佢好靓嘅面上边，慢慢咁露出咗一个意味深长嘅笑容，喺昏暗嘅光线里边，直不甩咁掘住我，跟住佢对我讲出咗四个字：嚟捉我啦！未等我反应过嚟，佢猛然一脚咁啊将我撑开。